嗱，舊年我哋係開始咗一個智慧書嘅系列，就係箴言。嗱，今年我哋又會講另外一部嘅智慧書，就係雅歌，又叫做歌中之歌。嗱，我哋一齊嚟睇睇呢一部書嘅書名。嗱，無論係希臘文七十字譯本，或者係拉丁文，都係跟住希伯來文嚟到係取材呢一個書名，就係用雅歌嘅第一章第一節嗰一節嘅經文，就係話雅歌係歌中之歌。嗱，好可惜，中文嘅版本係將所羅門嘅歌擺喺前面，話係所羅門嘅歌，然後係歌中嘅雅歌。嗱，其實原文希伯來文係將歌中之歌係放喺前面，而所有嘅版本，無論係希臘文嘅七十字譯本、拉丁文或者係希伯來文，都係話歌中之歌開始。尤其是係希伯來文係冇介詞，所以係英文話 Song of Songs， 中文話歌中之歌。但係喺希伯來文就非常之嘅簡潔，就係、是、歌歌兩個字嚇。將兩個歌字重複出現，嗱，呢一個就變成咗雅歌嘅書名。嗱，講開又要講，其實希伯來文好多時都係用兩個名詞擺埋一齊，俾我哋見到係最好嘅。例如 King of Kings， 王中之王，呢、這個就係耶穌基督，係最尊貴嘅王。例如至聖所，就係 Holy of Holies。聖潔中的聖潔，就是最聖潔的。所以今天講這部書雅歌，就是 Song of Songs， 歌中之歌，是所有詩歌當中是最好。雅歌的成書日期應該在公元的971年至到965年，是公元前，應該是在所羅門王在位的時候。在雅歌入面有成五次提到是所羅門王在位的時候，雅歌的一章四節、一章十二節、三章九節、三章十一節和七章五節都是這樣說。我們知道所羅門王在位的時候正是南北國還未分裂，所羅門王死了之後，以色列就有南國和北國的分裂。所以我們見到在書入面那位女主角舒拉密在書雅歌的六章十三節提到她的名字，等陣我們會見到舒拉密的意思就是住在書念這個地方的人。書念這個地方就是在書以撒加支派，在以色列的北邊，是很近加利利。而所羅門王呢，所羅門王是在書耶路撒冷的王宮裡面，所以是在算南边。我们见到男女主角在这书里面都能够是来去自由，通行无阻，这个就给我们见到当时是还未分开南北国。而雅歌这个故事里面是两次提到春天，一次是讲到在这雅歌的第二章，另外一次在雅歌的第七章。若果兩個春天是當中沒有阻隔的話，即是說在雅歌所講的這個故事所發生的時間是超過一年，但是不到兩年的時間。我們也不妨看看雅歌的作者，在書雅歌裡面所羅門的名字是七次是被提到。我們知道在到列王紀上的十一章三節是講到所羅門王是有很多妻妾，有成七百個妃，有三百個嬪。經文亦都話俾我哋聽，呢啲所謂嘅妃子就係公主，其實佢哋係皇后嚟。你話點解有咁多皇后仲多過妃嬪？因為當時所羅門王係好鍾意和親，同唔同嘅國家結盟嘅時候就娶咗人哋嘅公主做太太。所以所有呢啲咁嘅公主，你唔能夠叫佢做嚟到做妃嬪㗎嘛，係咪？你要俾個皇后俾佢做。所以佢嘅皇后係仲多過妃嬪。 我哋见到喺列王纪上嘅四章三十二节，话所罗门王真系多才多艺，佢系写咗三千句嘅箴言，佢系作咗一千零五首嘅诗歌。喺树诗篇入边有几篇系所罗门王所作，但系其余差唔多一千首嘅诗歌，全部系失传唔见晒。嗱，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系有差唔多一千个妻妾，佢就啱啱作咗一千首嘅诗歌。有可能啊，呢一个真系多情种子，每一个嘅妻妾佢都俾佢一首嘅诗歌。但系因为呢啲都唔系神为佢预备嘅妻妾，所以全部呢啲诗歌都唔见晒。喺我哋嘅手上只有一篇嘅情歌，嗱呢一篇就系佢写俾苏拉密。我相信苏拉密就是神给他的原配夫人，是他第一位的妻子。现在讲到真的要很小心，我在台上讲，很可能有很多的听众就在台下用个手机在查一下我讲得啱不啱。可能你会发觉在雅歌的六章八节讲到所罗门王娶苏拉密的时候，已经有六十个皇后，有八十个妃嫔，还有无数的童女。但是讲到第六章的时候，我会跟大家讲，我不相信这些是所罗门王的皇后妃嫔，我相信苏拉密是所罗门王第一个妻子，是他的原配的夫人。雅歌有什么特色啊？雅歌一共是有117节的经文，但是在117节的经文里面居然有470个很特别的希伯来字，其中十分之一差不多50个这些字都是只是在树雅歌里面你才找得到，20%差不多90个这些字是不是常用的字，33%三分之一的这些字你很难能够明白它真正的意思。这一部书是很少很少人读，在圣经里面最少人读的一部书，它的内容是很具争议性。有人说雅歌就是一部是圣经里面最神秘的一部书，亦都有人说雅歌是最难解释的一部书在圣经里面。毫无疑问，雅歌是一部讲性爱的书，入面是没有提到任何属灵的事，入面没有讲到救赎，没有讲到天堂，没有讲到祷告，甚至是没有讲到神。一讲到没有讲到神，我又要小心了，因为有很多弟兄姊妹可以回到去雅歌的八章六节，说经文说是耶和华的烈焰，还不是讲神。但是耶和华这三个字是和合本自己加上去，原文是没有耶和华这三个字。所以这里就算是讲神的烈焰，只不过是间接地讲的。而在树雅歌的五章一节，亦都有人说那段的经文是好像是神在树悦纳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婚姻。若果真是这样，亦都是一个间接所提到，但是在这一个雅歌里面是没有直接提到神。另外在旧约有一部书是没有直接提到神的，就是以斯帖记。以斯帖记和雅歌两部旧约的书没有讲到神，这两部书亦都是没有被新约来到引用。其余旧约没有被新约所引用的书有什么？就是俄巴底亚书和拿鸿书。就是因为雅歌没有讲到任何属灵的东西，没有提到神，亦都没有被新约来到引用，有很多人认为雅歌不应该被列入去圣经的正典里面。但是在树第二个世纪，有一个犹太人的拉比叫做 Akiva， 他说从过去的永恒到将来的永恒，没有一日是重要过神将雅歌赐给以色列人那一日。这个拉比说所有智慧书都是圣洁的，但是只有雅歌是圣洁中的圣洁，就是好像至圣所一样。 自從呢番話之後，再冇人質疑究竟雅歌應唔應該被列入去聖經嘅正典。猶太人係好尊重呢部書，逢親逾越節佢哋都會讀雅歌，而且有好多係虔誠嘅猶太人，當佢哋讀雅歌嘅時候，佢哋仲要除咗自己對鞋嚟到讀，可見佢哋對雅歌係非常非常之嘅尊重。嗱，雅歌嘅歌字就是榮耀神的音樂這樣的意思。雅歌是一部非常之特別的書，一方面猶太人是高舉這部書，說它是聖潔中的聖潔，非常的聖潔，但是另一方面這一部亦都是一部禁書來的。猶太人的拉比是不准所有30歲以下的以色列人來到讀這部書。我們慢慢分享這部書的時候，你就知道為什麼。毫無疑問，雅歌是一部有關性愛的書，入面是充滿了感性的描述。一個讀者是能夠是用他自己的五官來到感受這部書，他好像親眼地能夠見到對方的身體。當所羅門王形容舒拉密的身體的時候，這個讀者好像是親眼能夠見到，他好像是能夠聽見對方的聲音，他是可以是聞到對方身上的氣味，他是可以甚至是好像觸摸到對方一樣，甚至他是可以是嘗試到嘴裡面的味道。這個作者是講到蘋果的味道，是講到提子的味道。因為這部書是過於感性，所以現代的牧者、現代的牧師都很多都不會講這部書，而古代的牧者很多人就很喜歡這部書。例如我喜歡的 Dwight Moody， 我喜歡的施布珍 Burgeon， 他們都很喜歡講雅歌。有一個是清教徒的牧師叫做 John Gill， 他在有生之年他曾經是講了122篇有關雅歌的道。但我們知道雅歌只有117節的經文，他居然是可以講了122篇有關雅歌的道，可想而知他是幾喜歡雅歌。在市面上是有很多很多是關於婚姻的書籍，其實基督徒在我們的手上，在我們的家已經有一部是最好最好關於婚姻的書籍，這一部就是神賜給我們的雅歌，就是歌中之歌。我講過雅歌有很多人認為是聖經裡面最難解釋的一部書，所以你見到在世世上雅歌的注解亦都是最多的。在數二世紀至到十六世紀，一共是出版了大概六部的加拉太書的注解，九部羅馬書的注解，13部馬可福音的注解，16部約翰福音的注解。但是同時有多少部雅歌的注解？100部。在數宗教改革之後，很多人對聖經都很有興趣。在數1515年至到1550年之間，有6部羅馬書的注解出版，有10部約翰福音的注解書，但是有多少部雅歌的注解書？27部。在數1640年間，一個叫做威斯敏斯特爾會道發表了，原來他們發覺一共世上有超過500部雅歌的注解。這個是1640年，所以我們知道18世紀之前已經有成超過500部雅歌的注解。可惜這些注解沒有幫助到我們是來到解釋雅歌，反而還增加了有很多對雅歌的誤會。其實聖經裡面每一節的經文，很多時候你都會見到有兩個至到三個不同的解釋，不同的解經家有不同的解釋。但是雅歌呢，每一節的經文你可能找到20至到30個不同的解釋。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不同的解釋？我們先來看看雅歌的解經方法是有 四个主要的方法。第一个主要的方法就是用预言。我可以说大部分的解经家讲雅歌都是用预言。我讲预言不是预备的预，不是讲将来会发生的事的预言，而是寓意的寓，公寓的寓，是灵意寓意来到是解经。他们说雅歌其实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在树故事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是有一个隐蔽的意思在里面。例如是雅歌的第一章十三节，讲到苏拉密的爱人在苏拉密的相遇之间来到是休息，居然有预言的解经家话，相遇就是新旧约，在相遇之间就在新旧约中间。若果你是这样解经的话，就真的只有这些预言的解经家才能够明白雅歌是讲什么。我刚才说雅歌每一节的经文都有20至30个不同的解释，少了。如果你真的用寓意解释，无穷无尽，你可以想到任何的东西你都可以写得出来。20-30个不同的解释算少了。你有你讲，我有我讲，哪个对啊？没人知道。如果是这样，我不如买一部老夫子漫画来看看，我起码得啖笑。除了用寓意解经，我们见到亦都很多人说雅歌其实是一个戏剧，有人说是民间的一出戏，有两个人来演的戏，亦都有人说是三个人来演的戏剧，亦都有人说雅歌是阿兰人在民间的一些的情歌，甚至是婚礼上的一些情歌，亦都有人说雅歌就是民间的一些邪教的风俗礼仪。除了用寓意，除了有人说是戏剧，亦都有人用预表来到解经。这个就是预备的预，预表就是说雅歌所讲的是一个真实故事，但是它是预表住另外一件事，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的救赎。这里其实讲到预表是有两批人，一批是犹太人，犹太人当然就是会说这个雅歌是讲到神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基督徒呢看法又不同，说是耶稣基督和教会的关系。其实有很多犹太人的传统经典的著作，他们都说雅歌是寓意住神和以色列人的爱。我亦都讲过基督徒就有另外的看法，说其实是寓意住神和教会的爱。这个就是早期的教父奥古斯丁、耶尤米，他们就是有这样的看法。其实在他们的看法当中，是已经是存有了两个解经的方法。一个就是预表，这个所罗门王和苏拉密的关系预表住教会和耶稣基督的关系。但是他们亦都是用到寓意，即是说在树圣经的经文里面，每一样东西都有一个隐蔽的意思，是预表住耶稣基督和教会。David Pawson他亦都曾经讲过，他说雅歌其实是一个 analogy。 我相信这个 analogy 就是和我们所讲的预表是很相似。其实如果你听我讲到，听了我很久的话，你都知道我不是反对人用预表来到是解经，因为我觉得圣经里面真的有很多是关于耶稣基督和教会的预表，关于耶稣基督的救赎。例如在创世纪里面，我常常都说连挪亚的方舟，连亚伯拉罕献以撒，甚至旷野的铜蛇，都是预表住耶稣基督和他的救恩。而且耶稣基督自己在复活之后，在树马五斯的路上，他都跟门徒说，他说等我告诉你， 喺度旧约有关我嘅经文，喺树路加福音嘅24:27讲得好清楚。於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耶稣基督自己都话，旧约入面有好多关于我嘅经文。摩西同埋众先知就讲到摩西五经同埋先知书，呢、这个就系旧约入面嘅经文。其实早喺到呢个诗篇入面已经有咁样嘅预言，诗篇嘅40:7话：那时我说，看啊，我来了，我嘅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呢度俾我哋见到，其实系讲耶稣基督嘅预言，有关耶稣基督嘅事喺度经卷上已经系记载咗。所以我哋见到，无论系新旧约，都系有关耶稣基督。所以我绝对系唔反对人用预表嚟到系解经，但系我唔相信呢个系最正确嘅解经。点解啊？因为唔系话成部雅歌都系讲耶稣基督同教会嘅故事，其实雅歌入面系一件真实嘅历史嘅事实。当然入面系有时有啲片段好值得我哋去学习，因为我哋系可以从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嘅关系，能够学到我哋点样系同耶稣基督嘅关系。但系唔系成部嘅雅歌都系有关耶稣基督同埋教会嘅预表。其实喺雅歌入面真系有好多系耶稣基督嘅预象，但系唔系全部。嗱，我同大家分享少少，就系喺雅歌入面讲到呢个故事，话系所罗门王系嚟到民间，嚟到系认识苏拉密。嗱，呢一个同埋耶稣基督从天堂降落到人间嚟到认识我哋，系咪好相似？另外我哋见到喺树故事嘅当中，所罗门王系有双重嘅身份，佢当然系王，但系佢亦都系用牧羊人嘅身份出现。嗱，呢一个同埋耶稣基督好相似，耶稣基督系我哋嘅王，佢亦都系我哋嘅大牧者。仲有一样，我哋等阵会见到喺故事入面，所罗门王系离开咗苏拉密一段好长嘅时间。喺呢段嘅时间，好多人都同苏拉密话：啊，你嘅情人唔会翻嚟噶啦，你俾佢呃咗。嗱，而家一样，耶稣基督系离开我哋，离开教会已经有成2000年，呢、这个就系教会嘅时期。但系有一日，耶稣基督系会翻嚟迎娶佢嘅辛苦，迎娶佢嘅新娘，就系好似书入边话俾我哋听，所罗门王真系会翻嚟迎娶苏拉密。嗱，我哋见到喺圣经入边，的确系有好多将夫妻嘅关系嚟到系比喻耶稣基督同教会嘅关系，或者神同我哋嘅关系，就系好似何西亚书，好似以西结书。亦都好似以弗所书入面嘅5章。但係有一样嘢我要讲得好清楚嘅，就係、是、所有喺圣经入面有关耶稣基督嘅预表，呢啲预表嘅人物都唔係完美嘅，都係有瑕疵。就係、是、好似所罗门王一样，佢最初係有智慧嘅，佢係追求神，但係慢慢就俾佢嘅飞奔嚟到係引诱佢离开神。所以我哋见到所有喺圣经入面嘅预象都唔系完美，都系有瑕疵。嗱，所罗门王嘅爸爸大卫亦都系耶稣基督嘅预象，但我哋见到喺大卫嘅生平，佢系一个罪人，佢犯咗好大嘅罪添。所以我哋要记得呢啲预象都系有佢哋嘅不足。嗱，我头先同大家讲咗，有好多人用寓意。有好多人觉得是雅歌是戏剧，有好多人甚至是用预表。我不反对预表，我亦都讲过，但是不是全部所有雅歌都是预表。其实我相信最正确解释雅歌的办法就是字面解释。我相信正确解经的方法是用字面来到解释。这个亦都是我相信解释启示录应该用的手法。 其實在聖經裏面，我們首先要看看這一節的經文有沒有可能是用字面來解釋，如果真的沒有辦法，我們才用其他的方法。啟示錄其實是可以用字面解釋，解得很通添。我曾經是聽過在香港有一個很出名的聖經學者，他說他講那些用字面解釋的人，他說喂，那你就是用字面來解經的了。他這樣講對於字面解經 的方法好像有些是看不起，有些鄙視，但是我覺得絕對是應該用字面來解釋啟示錄。解經的權威在哪裡？如果你是用寓意來解經，權威在哪裡？權威在解經者，權威在樹講員的身上。但是如果你用字面來解經，權威在哪裡？權威在樹聖經的上面，聖經裡面。所以我們很小心，我們解經是要用字面來解釋，將屬於神的東西是給神，將屬於神的權威是給回上帝。我們都知道我們在主日學曾經是講過雅歌，所以我亦都訪問過我們的周校長。我說當時我們主日學講雅歌的時候是怎樣的解經，周校長告訴我三分之一的時間是用字面解釋，三分之二是用其他的方法。我今次講這個雅歌是會調轉頭，我是會盡量用字面來解釋，只有很少的時候，如果我覺得這一節的經文真是有預表性，我們可以學到我們跟耶穌基督的關係，我就會拿出來分享。我們不妨看看雅歌的大綱，第一、第二章是講到追求，舒拉密和所羅門王彼此的追求，三至到五章是講到婚禮，六至到七章是講到結婚了之後彼此的成長，而在樹第八章是有一個總結。很多人對雅歌都是有錯誤的觀點，就是因為它是講性愛，很多人是對雅歌是有反感，認為這樣是不潔淨。其實我們的思想是被希臘人的思想所影響，希臘人他們認為物質是不好的，所以身體是屬物質，所以他們說是不好。這個和佛教的教導是很相似，佛教說我們的身體是什麼？臭皮囊，是吧？是不好的。但是基督教沒有這樣教導。有人會說不是啊，牧師聖經裡面清清楚楚告訴我們人屬血氣是不好的，屬肉體。是屬血氣的意思就是我們有一個墮落了的靈，我們墮落了的靈是影響我們的身體來到犯罪，這個叫做屬血氣，不是說我們的身體不好。我們要記得是神做我們的身體，做我們的靈魂。剛剛才講完有天堂的系列，我講過去到將來去到天堂，神是會給我們有個完美的靈魂，亦都有一個完美的身體。如果我們的靈魂才是好，我們的身體是不好的話，是物質，是屬物質，為什麼神是要將來給我們有一個永遠的身體？原因就是我們的身體不是不好，神是要我們有一個完美的身體，在樹天堂來到享受永遠的生活。有人又會問，為什麼在聖經裡面有一部雅歌這樣關於性愛的書？我可以講給大家聽，原因就是要來糾正我們對性愛的觀點。有很多人認為性愛是撒旦所創造，神是要來毀壞毀滅性愛，但是剛剛調轉了，性愛是神所創造，而撒旦是想毀壞在家庭裡面正常的性愛的生活。所以我們見到身體不是邪惡，性愛是聖潔的，是要給人來到享受。在希伯來書的十三章四節說，婚姻人人都當尊重，床也不可污穢，因為苟合含淫的人神必要審判。 任何人觉得性爱是不洁净的都应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任何人认为性爱是不洁净的都应该来读雅歌。在雅歌里面我们见到性爱是被人尊重，只要是在属正确的范围里面，是神所创造，是神要我们所享受，就是好像犹太人拉比所说是圣洁中的圣洁。就算我们用字面来到解释雅歌，都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其中一个版本就是有一个圣经的批评学者，这个是一个德国人，叫做 Ewald， 他这个是一个100多年前的一个圣经学者，他有一个很独特对这个雅歌的见解，他说是一个三角的恋爱。他说在属耶路撒冷的北边的山庄有一个家庭，这个家庭是帮所罗门王来到是打理所罗门王的葡萄园，这个家庭的入面是有一个女，这个女是一个牧羊人，而她认识了另外一个牧羊人，两个牧羊人就是彼此相爱，谈婚论嫁，那个男的话我爱你，我是会回来迎娶你，但我有一件事我要办，办完了我就会回来。就在这个时候所罗门王就出现，他爱上了这个牧羊人的女仔，他千方百计是想得到这个女人，但是这个女仔对自己的未婚夫始终都是坚定不移，所罗门王是没有办法，所以将这个女仔劫持到去皇宫，对她是威逼利诱，每当这个女仔想屈服的时候，她都想起她的未婚夫，而她是保持她的坚定。最后所罗门王没办法，只好放了这个女仔，她就回到去她自己爱人的身边。这个版本是被很多自由派的神学家所喜爱来到解释雅歌。这个这样的看法有什么的问题啊？就是将所罗门王变成一个恶人，因为他要去拆散这一对的鸳鸯，他要去拆散人家的婚姻。虽然所罗门王在晚年的时候的确是被他的妃嫔来到引诱他离开神，但是在说传道书的12章，我们见到他是有悔改，我们亦都见到在说新约给他的评论是正面的，就是说他仍然是有智慧，是出自耶稣基督自己的口。我们说雅歌是所罗门王所写，若果他真是那个丑人的话，他若果他真是想拆散人家，他自己就在这里写着自己的丑闻，所以我们不相信这个是正确的解释。有一个更加好的解释，就是这个是异人的世界。很多时候我们读小说或者我们看电视集，我们都很喜欢 fast forward 去到最后那一章，看看是不是喜剧还是悲剧，然后才想想我读不读这部书，看不看这个电视剧。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跟大家给大家看一个全面的故事，然后我就会用跟着的几个礼拜跟大家来到细心看这部书。根据这个异人世界的版本，就是说在属耶路撒冷的北边的山庄，山庄里面是有一个葡萄园，是属于所罗门王，由一个家庭来到帮他打理。这个家庭是没有讲到有爸爸，相信爸爸已经是去世，这个家庭是有个妈妈，起码是有两个仔，有两个女。大女就叫做舒拉密。他这个舒拉密的哥哥对他都是不是很好。在这里经文，舒拉密自己说，我同母的弟兄向我发怒。我同母异父的弟兄向我发怒。他们对我不好。所有他们不愿意做的事都叫舒拉密去做。而在说经文话，我自己的葡萄园却没有看守。这个亦都是原因为什么我们说个爸爸可能已经是去世。因为他们兄弟姊妹都有自己的葡萄园，好像已经是分了家一样。 嗱，聖經冇講到究竟舒拉密分到嘅有幾多啊？有冇佢哥哥咁多？但係起碼佢有自己嘅葡萄園。但係經文話俾我哋聽，佢所有嘅時間都用喺度幫佢哥哥嚟到打理葡萄園，佢自己係冇時間打理自己嘅葡萄園。嗱，呢個真係可以講得係聖經入面嘅 Cinderella， 好似係迪士尼嗰個 Cinderella 灰姑娘嘅故事。呢個就係聖經入面嘅灰姑娘嘅故事，但係呢個故事係一個兒童不宜觀看嘅故事。嗱，我哋再睇，就係講到舒拉密係非常之嘅美麗。嗱，佢唔係話佢嘅衣著，唔係佢嘅打扮令到佢美麗，而係佢有自然嘅美麗，係天然嘅美麗。因為佢個哥哥叫佢喺日光之下打理葡萄園，佢係曬到好黑。啊，你話黑唔好咩？啊，而家都唔知幾好啊，健康美啊，我俾錢走去曬到黑啲添。嗱，古代嘅女人唔係咁樣嘅，你黑得滯，你嫁唔去嘅。好似以斯帖，如果你記得嘅話，未嫁俾皇上之前，佢係要幾個月唔曬太陽，白雪雪咁樣 snow white 咁先至係嫁俾皇上。舒拉密認識咗呢個牧羊人，但係呢個牧羊人冇嫌棄佢，反而覺得佢係完全冇瑕疵。但係舒拉密就覺得自己有好不足嘅地方。啊，兩個係共度愛河，談婚論嫁，但係呢個男嘅就話，我有啲事要做，我返嚟迎娶你。佢走咗之後，好多人同舒拉密話佢唔會返嚟㗎喇。舒拉密但係佢就好堅定，佢相信佢嘅未婚夫會返嚟。但係喺度等候佢嘅時候，佢時時都會發夢發到佢自己嘅呢個男朋友，發夢發到佢嘅未婚夫。有一日喺村莊入面嚟咗一個好尊貴嘅人，個個喺村莊入面嘅人都出去睇，原來係以色列王降臨喺佢嘅村莊入面。當舒拉密抬頭一睇，呢一個就係自己嘅愛人，就係嗰個牧羊人返嚟係迎娶自己。嗱，呢一個故事我哋見到所羅門王就係有牧羊人同埋王嘅身份喺一身，就係好似佢爸爸一樣。我哋知道大衛都係有牧羊人同埋王嘅身份，耶穌基督亦都係一樣。嗱，根據雅歌入面嘅經文，呢一個版本係比較適合經文，所以我覺得呢個先至係正解，真正嘅解釋。嗱，我哋不妨亦都嚟睇睇究竟舒拉密係邊個。有人話舒拉密呢個名就係住喺書念呢個地方嘅人，這個有聖經根據嘅，列王紀下嘅四章八節。亦都有聖經學者話，佢哋話舒拉密呢個名其實就係希伯來文所羅門嘅音姓。如果你留意嘅話，舒拉密同所羅門好相似，兩個名字有啲似我哋而家英文有好多嘅名字都係有陰性同陽性嘅，例如 Eric 同埋 Erica 係咪，例如 George 同埋 Georgia， 例如係 Andrew 同埋 Andrea。 嗱，有陰性有陽性。嗱，所羅門同埋舒拉密有聖經學者話就係陽性同陰性，而係同一個名字。如果係咁樣嚟講嘅話，雅歌就係有關所羅門先生同埋所羅門太太嘅故事。嗱，我哋一齊嚟睇睇，對於舒拉密係邊個，有三個唔同嘅觀點。第一個就係話，所羅門王身邊咁多女人，舒拉密就咪其中之一個咯。係邊個唔緊要？嗱，其實係邊個好緊要？我相信舒拉密係所羅門嘅原配夫人。嗱，第二個解釋就是說舒拉密是法老王的女，在樹列王紀上的三章一節、七章八節和九章十六節都說所羅門王娶了埃及的公主為妻，而在樹雅歌的一章九節亦都有提到是埃及這個名字。所以很多人說這個舒拉密其實就是埃及的公主。 嗱，若果舒拉密真係埃及人嘅話，有一樣嘢就好有意思。嗱，我頭先話，我哋可以係睇所羅門同埋舒拉密嘅關係嚟到比喻耶穌基督同教會嘅關係。若果舒拉密係一個外邦人就好有趣啦，因為我哋教會係外邦人。嗱，唔係我講嘅，係保羅自己講嘅。在罗马书的11章25至26节，他说要等外邦人的数目添满了，然后以色列人才是可以得救。外邦人的人数添满什么意思？我们教会里面的人数添满，教会就是外邦人。所以若果舒拉密真是一个外邦人，那这个就有双重的意思，更加有意思。耶稣基督迎娶新娘，迎娶教会，就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在里面。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相信舒拉密是埃及的公主，和这个经文又有些出入了。因为我们见到经文是讲到所罗门王和舒拉密是自由恋爱，是吗？若果舒拉密真是异国的公主，娶她回来只不过是和亲，不是说两情相悦，不是说自由恋爱。所以我相信这样的看法跟雅歌里面是有些出入。有人觉得其实舒拉密就是在这旧约里面的亚比撒。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亚比撒是一个旧约的故事，讲到大卫王年纪老迈，他时时都会发冷的夜晚，所以大臣就商议要找一个处女，一个美貌的处女，来到是夜晚睡在大卫王的怀中，给大卫王来到取暖。这件事是记载在列王纪上的1章1至4节，所以那些大臣都全国地去找这个美貌的童女，结果在书念的地方是找到亚比撒。大家注意，亚比撒是书念里面所居住的人，所以有很多人说这个就是舒拉密的意思，是住在书念那里的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虽然舒拉密是侍奉大卫王，但是他没有跟大卫王是发生关系。我们不妨看看书念这个地方。书念在树以撒加支派的一个村庄里面，是在基利波山的北边，在到耶斯列山谷北边的3里的地方，亦都是腓利士人当他们攻打扫罗的时候在树那里来到扎营，记载在撒母耳上的28章第4节。书念是出名是出美女，就是好像、中国的苏州一样，苏州是出美女。我的阿嫲是一个苏州美女。所以我们见到所罗门真是很喜欢亚比撒。我们从哪里能够看到所罗门王很喜欢亚比撒？原来圣经有记载，所罗门王是有个哥哥叫做亚多尼亚，是同埋所罗门王是同父异母的哥哥。这个亚多尼亚本来是应该是继承王位，是他做皇帝的，但是大卫是应承了别士巴，是将个王位传给所罗门王，所以就他就没得做。所罗门王做了皇帝之后，亚多尼亚很不开心，他走去找别士巴讲数，他说本来应该是我做王的，但是因为你的缘故，爸爸就将这个皇位给了弟弟，给了所罗门。现在我都算了，但是唯一有件事我想你帮我，就去求所罗门是将亚比撒是赐给我。这个别士巴头脑简单一点，认为他讲得合情合理，于是他真的走去找所罗门来到讲这件事。结果所罗门就好嬲好嬲，因为他很喜欢亚比撒。他就是跟别士巴说，他说妈妈，为什么你要跟哥哥来到求亚比撒呢？将亚比撒赐给他，你不如跟哥哥求将我连个皇位都给他。这件事记载在列王纪上的2章22节。 佢好嬲好嬲，最后佢係将哥哥亚多尼亚係处死。所以我哋见到所罗门王真係好鍾意亚比撒。嗱，我相信亚比撒就係苏拉密。点解佢会去呢个苏念嘅地方？我相信佢事后完咗大卫王亚比撒係返到去苏念呢个地方。嗱，喺度结束嘅时候，我哋一起不妨嚟睇睇一个比较，係将两部所罗门王所作嘅书嚟到比较。嗱，我呢度係用马有做嘅一个题材，我係将佢修改咗少少。嗱，呢度我哋见到传道书同埋雅歌都係所罗门王所作。传道书系乜嘢？係人离弃神去追求物质上嘅嘢，人离弃神追求物质嘅嘢。雅歌呢係人追求真爱，追求主。嗱，我哋头先讲咗啦，所罗门王同埋苏拉密嘅故事可以系比喻耶稣基督同教会嘅关系。我哋要追求真爱，要追求主。传道书所讲嘅系虚空嘅人生，但系雅歌所讲嘅就系满足嘅人生。传道书所讲嘅就系要敬畏神，雅歌所讲嘅系要敬爱神。如果大家记得嘅话，我同大家讲过敬畏神同埋爱神两者不可缺一，就系好似地球围绕住太阳行走，一方面系有地心吸力，就好似神嘅爱，我哋爱神；另外嗰方面好似离心力，就系好似呢个敬畏神。神有啲属性系令到我哋敬而远之，就系好似佢嘅圣洁不可侵犯，佢嘅审判罪系应该得到审判。两者我哋是要平衡，以致我哋是可以是围绕住行喺神嘅旨意里面，就是好似地球围绕住太阳嚟到行走一样。我哋越爱神越是敬畏佢，我哋越敬畏神亦都是要越爱佢。嗱，传道书是有关虚空挫折，是有关愤世厌世；雅歌是有关充足喜乐满足落世；传道书是有关日光之下，雅歌是有关日光之上。这个传道书是有关寻求神，雅歌是有关接近主。我觉得这个比较是非常之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是透过跟住的几个礼拜，一起来看看这部圣经里面所讲的灰姑娘这个 Cinderella 的故事，爱情故事。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是给我们雅歌这部书，给我们见到性爱的重要，给我们见到性爱只要在属正确的范围里面是圣洁的，是圣洁中的圣洁。愿意我们都是能够在属雅歌里面，同时亦都是能够看到我哋同耶稣基督嘅关系，就系好似苏拉密同埋所罗门喺住书中嘅关系。愿意我哋都能够系透过苏拉密同埋所罗门王嘅爱情故事，能够系增加我哋对耶稣基督嘅爱。愿意我哋都能够系追求主，愿意我哋都能够学识点样嚟到系亲近主，将一切嘅荣耀重赞都系归俾你。我们今天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